周杰伦同埋温岚嘅呢一首喺屋顶拍 MV 嘅时候都系喺屋顶度唱嘅一首歌吓，都系啲啊情歌嚟嘅。屋顶之后时间5:14啦，早晨啊，今日嘅日子咧就系12月7日，农历系11月，系呢个初四啊。喺24节气嚟讲，今日咧就大雪，但系大雪咧又唔系话真系好冻咁样嘅感觉吓。咁今日嘅天气同早排一样咧，都系清凉啫，未至到去雪。你知谂起都系冻噶啦嘛吓，反而好似小雪嘅时候就冻啲啲。今日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嚟晴朗同埋干燥嘅天气。咁乾燥嘅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本周持续影响华南沿岸地区。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一股季候风嘅补充咧，将会喺下周初抵达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本周持续会是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星期四早上仍然是清凉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这个星期内的温度在星期三、四是17至23度，星期五就18至23，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是大概19至23、4度之间。今日呢就是17至22之间。现时温度呢排朝头早都差唔多吓，而家系17度，湿度61%啊。 Well, the season's almost over, but the rain keeps falling down. The footprints of tomorrow lay behind me on the ground. I've got 10,000 reasons.Why I've walked this road before, but there's no way of understanding why I should want for more. There's been too many mornings coming down, too many lonely nights to turn your head around. Your truth will reward you.And the love you were faithful to will comfort you again. As I look into the future, I can see a distant past. But the haze that lies before me leaves me spinning in the night. Will my efforts be rewarded? Will my light come shining through? I'd give all of my tomorrowsJust to walk along with you. But there's been too many mornings coming down, too many lonely nights to turn your head around. Your truth will reward you in the end, and the love you were faithful to will comfort you again.Too many mornings coming down, too many lonely nights to turn your head around. Your truth will reward you in the end, and the love you were faithful to will comfort you again. 刚刚听见的这首呢，就来自 Glen Campbell 的 Too Many Mornings。 接住来这首呢，就它不是原唱，不过都唱得非常出色。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有了你开心啲，得到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两国签署多项贸易和武器合作协议，包括印度将会生产大约60万支 AK-203 突击步枪，俄方又说有兴趣继续向印方供应 S-400 防空系统。随同普京出访的还有外长和防长，他们同印度外长和防长举行首次二加二会议。俄印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加强防卫合作，包括联合研发生产军事装备。双方又强调要在2025年实现双边贸易额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并加强能源及卫星导航等领域合作。双方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和印度有必要就货物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奥地利联邦政府改组，内哈默出任新总理，总统范德贝伦在总统府举行委任仪式，内哈默和新任内阁成员随后宣誓就职。奥地利政局近期出现动荡，10月9日时任总理、执政人民党主席库尔茨因为涉嫌贪腐受调查，宣布辞去总理职务，但仍继续担任人民党主席。10月11日，范德贝伦任命时任外长沙伦贝格为新总理。本月2日，库尔茨宣布辞去一切职务，彻底退出政坛。沙伦贝格当晚宣布辞职，以便人民党提名新总理人选。一日之后，人民党宣布推选内政部长内哈默为人民党主席，并提名他为新总理人选。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三男两女患者都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確診患者分別來自巴基斯坦、南韓、俄羅斯和芬蘭，其中芬蘭來港的35歲女患者是機組人員，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確診，她和之前另一名確診男機組人員上月28日乘搭同一航班來港。其余的个案，一个人抵港時在機場的檢測結果呈陽性，另外三人在檢疫期間確診。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以接种车形式运作的流动接种站投入服务四日以来，已经为大围、新翠村和观塘落华南村的1564位居民接种伏必泰疫苗，并安排了197位市民到邻近地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聂德权在社交网页说，接种车之后分别会在本星期五和星期六到青衣长康村康泰楼为市民接种，跟住的周日和周一就停泊在屯门的欣田村绿田楼为当区居民接种伏必泰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227点，上升6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91点，上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01， 日元 113.52，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76， 人民币 6.377， 英镑对美元 1.327，欧元对美元 1.128，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8.29 美元，卖出 1779.0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 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星期四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你知唔知点样可以令到你嘅农历新年更加开心啊？ 投多啲利是咯。 错，系投多啲用香港电台第五台利是封包嘅利是啊！一年一度嘅利是封派发又嚟啦！由12月6日至12月18日，一年两个星期，会喺自在早晨、香港暖流、戏曲天地有你同行同期力量派发。只要打通1872312，答啱主持人发问嘅一条问题，就有机会可以攞到利是封噶啦！万勿错过啊！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喺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唔使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话要开会，所以加班。程开颜于是就带埋范宋去到厂入边揾佢，但系同事就话根本冇会要开。咁宋运辉去咗边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朝头早起身咧都系清凉啲嘅。记住啦，如果系被窦出嚟嘅时候咧，都要搭一搭翻件衫咧，搂住个膊头好啲嘅。以前咧就系成日听咧父母就会咁讲，咁但系到你自己嘅时候咧，或者到你为人父母嘅时候咧，你又会将呢啲说话咧同你嘅小朋友啊，或者系即系青少年朋友讲啊，但系佢哋永远咧都唔系太听你话啊，得啦得啦咁样，跟住就行咗去咯吓。咁呢啲咧就会系喺每一代之间咧，你会其实系。是潜意识地呢，或者是一路听惯咗呢，你其实入咗心嘅。当时呢就可能你就唔愿意做。但呢就係记喺脑间，都有适当嘅时候呢，你又会洗返出嚟啦。咁其实成日听即係长辈咁提你啲呢，都係一个关心嘅表现。其实你都係要爱惜自己嘅面，等自己可以即係精神奕奕。有时真係一下子一摄不摄到，所谓摄不摄呢，啊就係、是、冷亲呢，咁又伤风啊，又感冒呢，咁其实就麻烦啦。始终唔舒服嗰个都係你自己嘛。咁所以呢要好好呢保护照顾好自己。今日咧就系我哋24节气嘅大雪，但系又唔系比想象中好冻好冻嗰只啦。通常大雪都会雪啊，嚟到呢度圣诞节有雪人啊，咁嘅冻啦吓。相比之下吓，17至22度之间咧都 OK 嘅。今日嘅温度就系咁上下啦。星期二的清晨，现在时间5:39。 一个人 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电，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月光，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凭你几次雨，多少爱，才在一生永远住下人。常为我偷滚偷肉偷心心。得一个人，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电，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月光，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问你几次雨，多少爱，才在一生永远住下人。常为我偷滚偷肉偷心心，是否愿意今生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电，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月光，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问你几次雨，多少爱，才在一生永远住下人。 电视剧《洗冤录》的主题歌曲，刚才我们听的是 Eason 陈奕迅的《一个人》。早晨，一个人呢时都挺厉害的，特别有时如果你搭地铁的时候见到一些失明人士，他们就已经惯上了是去行哪一个位置，就是拿着那支竹，就是知道怎样行法。有些很熟的，但有些你见到他呢不是太熟的，通常我见到这个情况呢都是走埋去，希望能够帮上一把的。如果你说讲搭地铁，尤其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有安心出行，很多位置都需要是要嘟的时候呢，对于生命人士呢都要照顾到这一番。那么就是在地铁来讲呢，在石硖尾站呢，就最近呢就是安了这个二维码，即是试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咁就是在石硖尾站大堂和月台呢铺设了专用二维码导向标签。咁视障人士呢就凭着他的智能手机嘟一嘟地下的二维码的标签呢，手机呢就会读出相关的资讯，就指引用家呢使用升降机等等车站的设施，又或者是透过他身处的月台位置。咁咧就係、呢、這個其實喺車站裏邊俾視障人士使用嘅引導徑咧，就分為有呢個分叉路口嘅位置嘅。旁邊咧就有貼咗白底黑色嘅二維碼標籤。視障人士手持智能手機咧，打開個鏡頭， 朝向地面嗰度。咁当扫描到标签嘅时候咧，手机里边嘅内置嘅语音功能咧，就会读出标签嘅内容。简单讲下啊，分叉路口前方嘅目的地，例如系车站嘅闸机啊、出入口啊，或者升降机等等嘅车站嘅设施。咁至于喺月台上嘅二维码标签咧，位置就系对应每卡列车嘅第三道车门。咁视障人士凭住手机咧，就会读取到呢个资讯，就会好清楚掌握到自己身处嘅位置。不过呢啲咧就做咗之后咧，都要用家咧试过下，先知道佢系咪真系好方便自己。咁亦都有用家试过啦，咁就系、是、都其实话需要有改善嘅地方。咁啊，凡系一样新嘅嘢都系啦，任何嘢出咗之后，即系谂嘅还谂，到真正用嘅时候咧，梗会知道某啲位系需要改善。咁所以有时咧都系要经过一个最初嘅时期，再慢慢去改。譬如你好多嘢都系噶啦，电话都话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去慢慢改善啊。凡系接受一样新嘅嘢嘅时候咧，就要一个系胸襟广阔嘅心去，有一个包容嘅心去慢慢适应先啊。梁球风中奔驰，佢哋系位失明人士嚟噶。 任漫长岁月怎么鞭挞我，任无情世俗眼光轻看我。冷嘲热讽我尽上，教我学会了坚强，让那冲击使我慢慢地成长。在路途之中，某天交上你，你信任我，令我倍添暖意，感激是你那热诚，为我到处去奔驰，伴我一起开创光辉的日子。每当我失意时，你总会勉励支持，激起我奋斗的心志，从此永不终止。携手风中奔驰，始终紧握信念，跌下爬起再度冲刺。在路途之中，某天交上你，你信任我，令我倍添暖意，感激是你那热诚，为我到处去奔驰，伴我一起开创光辉的日子。每当我失意时，你总会勉励支持，我奋斗的心志，从此永不终止。携手风中奔驰，挑战命运永不移，贯彻始终紧握信念，跌下爬起再度冲刺。始终紧握信念，跌下爬起再度冲刺。携手风中奔驰，挑战命运永不移，贯彻始终紧握信念，跌下爬起再度冲刺。 中 满励志的歌曲，梁球都有他自己的奋斗的一条路，都能够成为歌手。以前的一首作品叫做《风中奔驰》，我们刚刚听过的。早晨，早晨，时间是5点49分。今日天气方面呢，有东北季候风是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星期四早上仍然是清凉。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气温17度。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性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想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凉风轻轻吹，天气咧都系清凉啊！有时朝头早吓，早上清凉，而家温度17度，刚刚系小凤姐嘅风的季节，又听下小凤姐讲嘢先。 早晨，各位朋友，我系徐小凤。我朝头早嘅时候，其实咧我系唔食早餐嘅。我只是喝水而已。 咁我要等唔知等幾多個鐘，我先至會開胃。咁啊，點樣先至係一個健康嘅早晨呢？我咧就覺得咧，你唔好即刻醒咯，醒嘅時候咧最好慢啲咯，唔好一跳跳起身嗰種醒法啦。如果可以自然醒，梗係最好啦。當然你要咁早起身，你想自然醒，你就要早瞓噶啦。咁除咗呢一樣咧，如果你問我有咩運動咧，其實我都係我成日咧，我都係行行企企嘅啫。呢個就係我嘅運動啦。如果有興趣有時間咧，間唔中我都會去行下山嘅，即係吸新鮮空氣啦。如果係有啲咩煩嘅嘢咧，就最好咧都係瞓覺噶啦。瞓覺可以解決好多問題，第二朝早你係唔記得咗好多嘢嘅，同埋就算記得嘅話咧，佢都減輕咗好多嘅。我祝各位親愛嘅聽眾，你哋係身體健康啦，清晨爽利啦。除了清晨之外呢，精神都要爽利的，24小时都这么爽利。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我钱佩卿和五位嘉宾，星期一钟志光、叶君耀，中西角度开阔思维，星期二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分享养生保健之道，星期三雷洪德博士营养师林思维运动加营养活出健康人生。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 是啊，一定在你的身边，在你的耳边啊。还有3分多钟到清晨6点钟，现在17度。今天是星期二，所以6点后我们健健康康在清晨就有在这个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啊。今天会讲一种叫做疑病症啊。 昨晚到白色的天，尽是念你。

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呢个计划嘅网页了解详情。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女仔的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辨别到个男仔的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的大部分都有毒噶。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日咧就系7号啦，农历咧就系11月初4，系24节气嘅大雪啊！星期二嘅清晨，而家6:02。今日天气方面，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有22度。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本周持续。天晴和乾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星期四早上是仍然清凉的。现时温度17度，相对湿度62%。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天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咁我哋咧呢排咧就转咗一个嘅话题啦，就话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啊。咁而呢个14个字嘅金句咧，我哋再听一听咧，就更加清楚知道我哋想讲咩啦吓。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系啦，大家都知道啦，中医咧就要望闻问切去，好详细地知晒先至断到你嘅症。上次咧，我哋就举咗一个例子咧，就讲头痛嘅情况系点啊，点样系嘛？ 冇错啦，从中医角度，头痛都分好多唔同嘅病啊，或者唔同嘅原因嘅。 咁喺咧就上个星期开始咧，崔博士啊开咗呢个题目，以后我哋就会了解多啲症状啦吓。 系啊，嗱，我时时咧。读书又好，睇症又好咧，手头就有一本工具书。 系 呢本书嘅书名叫《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哇，寸几两寸厚嘅。 系 咁，我通常咧，我嚟做参考书啦。 系 书入边嘅内容就跟中医嘅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皮肤科、五官科等等咧，好多常见嘅症状咧，顺序排列出嚟。你估列咗几多条咧？钱 几百条啦， 几百条啱啦，500条啊！ 哇，其实可能500条都仲未止噶，不过唔数得咁多系咪咧？ 系噶，嗱，唔好讲话500条啊，就算1/10，50条啊， 系。 如果我哋咧每集讲一条啊，都讲成年啊， 冇错。 咁而且咧每条咧佢又有细分噶， 嗯， 咁个涵盖面亦都好广阔。咁所以我今句第一句就咁讲啦，临床症状多罗罗啦， 系啦，就系咁多，到底点样去选择取舍啦？嗬， 系呢个咧系头痛噶，开题嘅时候我谂下点样取舍咧， 嗯， 啊咁谂下谂下，我记得我读中医诊断学嘅时候咧，所谓四诊咧，即系望、闻、问、切呢四样嘢啦， 嗯， 喺问诊嘅内容入边咧，有一首叫做《问诊歌》。 是由明代医家张仲景，他根据前人问诊要点的基础写成的，就叫十问歌。麻烦阿浅同我们读一读出来。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龙八喝，驱当便，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妇女尤必问经期，持蓄闭崩皆可见，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沾炎。 你睇下系咪内外妇儿咧？都问问噶啦， 系啊系 啊。当然啦，我哋喺实际即系临床上边问诊嘅过程入边咧，主要都系根据病人嘅主诉，即系话佢最唔舒服喺边度，我哋就 系 由嗰度开展嘅。 系 咁，然之后咧一路咧就灵活咁样根据呢个问诊嘅内容咧，一路咧即系问落去噶啦。 嗯嗯， 就唔系话好机械式。一坐低啊，你寒定热啦？呢个头有冇头痛？唔系咁嘅， 应该要机灵啲嗬。 系啊系啊。嗱、啊嗯，我谂起呢个十问歌，主要咧就因为谂起佢就有啲启发啦。 咩启发咧吓？ 因为按照呢个十问歌内容而列举相关比较常见嘅症状，咁开展我嘅论述，咁就比较容易咯，同埋有系统啲。因此我就谂住用十问歌嚟做提纲。同听众咧比较有系统咁介绍我哋常见嘅症状，佢嘅原因啦，主要都系用中医嘅角度去睇啦。咁有可能嘅情况之下咧，就加啲现代医学嘅知识嘅。咁同埋咧，有可能涉及嘅五脏六腑啦，同埋身体机理其他功能啦。目的就唔系要大家自己同自己做诊断，亦都唔系自己咧医自己， 系 而系希望咧大家遇到任何一个或者一组嘅症状嘅时候咧，能够有基本嘅认识，一方面就唔会话，诶话之佢啊，唔理佢，就忽略咗身体亮起咗嘅红灯，而讳疾忌医，延误咗你嘅病情。 系 另一方面咧，又唔会杯弓蛇影，对于本来系好轻微嘅问题咧，自己无限放大咯，疑神疑鬼。例如一种叫疑病症嗰啲患者就系咁噶啦。 系 啊。甚至有人咧有少少問題就藥食亂投啊！ 其實咧，即係每當遇到一啲係你身體嘅狀況出現異常嘅時候咧，就唔好估下估下，因為呢一樣嘢咧會影響你嘅情緒，成日諗嚇，所以咧就應該要去求醫啦，等專業人士咧為你嘅症狀去作出鑑別，及早去正確地去辨證論治咧，先至可以有好好嘅效果嚇。 我補充少少啊，如果某啲症狀係偶然出現嘅。舉例，譬如最近咧天氣凍咗、燥咗啦，好多人咧突然間會有啲鼻血啊咁樣嘅，我自己都試過，試過一次兩次啊有鼻血，咁但係你再留意，唔係話持續幾個星期或者一路落去咧，咁你冇咗嘅，咁你又唔使擔心啦。 嗯， 但係如果症狀持續，就要好似頭先阿淺講講啦，真係要去睇醫生，揾出個原因啦。 冇錯，大家記住喎嚇。嗱，頭先你提到嗰個疑病症啊，即係懷疑有病啦嚇。咁其實個詳細嘅情況係點嘅啦嚇？ 啊，問得好，我就睇過一篇咧，由精神科專科醫生啊，沈君豪醫生。 哦，佢都係我哋清晨爽嚟嘅其中一位嘉賓主持，喺禮拜五出現嘅嚇。 係啦，我幾乎聽曬。 係 嗱，個題目就叫對身體症狀過度憂慮。疑病症一篇咁嘅文章，佢又提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咗个研究，访问超过3000人，入边有七成几人咧，其实身体系冇问题嘅。 哦，咁即系话占咗2100人度， 起码啦，七成多啊嘛，起码啦。不过呢2000几人入边咧，有一成几啊，即系有200几人啦，至少， 嗯， 系有疑病症嘅。嗱，呢个年龄介乎咧就系45-50岁系最多嘅。 咁有冇提到咩原因呢？ 他提到咧，疑病症冇明確嘅原因，但可能同成長嘅家庭背景有關嘅。譬如你家人咧患有焦慮症咧，或者過度重視健康嘅因素，又或者曾經咧有患過嚴重嘅疾病等等，譬如癌症等等。咁、那個病人本身患情緒病亦都有關係嘅噃。 嗯，咁疑病症有冇啲咩嘅病徵噶？ 概括嚟講有四點。 嗯， 第一，嗰、那個病人時時擔心自己咧。有嚴重的疾病， 是 啊，沒證據的噃。第二點就是沒有任何醫學根據的情況之下呢，就誇大自己的病情， 即其實自己想多了啦， 自己想多了 是 譬如流一滴鼻血，即刻就想死了，我會不會鼻咽癌呢？ 是 這些 很多聯想的， 很多聯想，但又沒有驗過的噃。 嗯， 第三，過分擔心健康問題，只要有些輕微的不舒服， 甚至冇唔舒服，佢都担心嘅。 其实可能出现少少个一阵子啫，就已经死啦死啦，点算咧？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第四就过度去求医或者寻求治疗，不断要求咧做身体检查。 其实有时做得多咧，就仲令到自己惊啊，吓惊自己啊，嗬。 诶，你讲得啱啦，大部分嗰啲病人咧。由于过分寻求医疗协助，就令到他自己时时都很紧张。不过亦都少数人是逃避求医的。他怕什么呢？怕哇，看出如果我真的有严重病的时候，不知道怎么 办。如果真的有这个疑病症的问题，怎样去医呢？ 那篇文章也都简单提过一下，治疗是包括心理治疗，譬如说认知行为治疗和用药物去舒缓那种紧张情绪的。 咁崔博士啊，有冇啲较为具体啲嘅例子可以举下咧吓？ 啊，有啊，嗱，我睇过一篇咧由欧文海写嘅文章，个题目就叫做《有病的南丁格尔》。 嗯，南丁格尔系护士之母啊嘛。 啊，识嘢喎， 读书都读过。 嗱，南丁格尔曾经俾史学家，因为佢出名啊，所以啲历史学家研究佢生平啦，就怀疑佢患咗一种忧郁性嘅疑病症。 嗯。 即系成日觉得有病， 系 咁。南丁格尔咧，其实系英国人嚟嘅。佢1820年到1910年，哇，好长寿嘅，其实 好长寿啊，系啊，90岁吓， 系咯。佢亦都系现代护理学嘅先驱。嗱，其实佢系喺意大利一个富裕家庭入边出世同埋长大嘅噃，所以咧亦都留喺欧洲喺德国嗰度学习护理学，后来去伦敦嘅医院做护士长，跟住咧英法。土耳其和俄国发生了一个很出名的战争，这个就叫克里米亚战争。 嗯， 南丁格尔就联同38个其他的妇女去到战场做战地的护士。 是。 他在战地医院工作的时候，晚晚都揸着一盏油灯去巡访的。所以又被人称为提灯天使了。 嗯，好靓啊个名 字。是啊。到战争结束了，南丁格尔就成立了第一间正规护士的训练学校，将护理工作变成一个专业。 啊，非常之有贡献，所以叫他做护士之母啦。 冇错啦，而每年的5月12日啊，就是南丁格尔的生日。世界各地都举行国际护士节嚟纪念啦，他对护理专业所作出的贡献嘅。 嗯， 不过他下半身的健康就不好嘅。咁喺欧文海嗰篇文章入边提到，很多学者相信他未必是患疑病症。 咁点解呢？ 而是呢，他可能在战地医院工作的时候啊，饮过一些未经消毒处理的污染了的牛奶。 嗯。 就感染了一种病，一种细菌疾病，叫布鲁氏菌病啦。这个病的症状就包括有头痛啦、发烧啦、成身痛啦、反胃作呕啦、冇晒胃口啊，同埋呢成身都好攰好冇力嘅。咁呢啲呢就令到佢成日梗係觉得呢病緊啦，係咪呀？这个病可以发展做慢性的病情，呢一路可以持续几年，亦都可以呢是由于接触一些受感染了的动物而传染到的吧。 其实我有看过呢 Twins 即是撒娇呢， 是啊是啊， 他们有拍过一条片呢，就讲护士之母南丁格尔的。 我也有看过，是啊，一个官方完整版来的。 是，那不如呢一会儿我们完了之后呢就听 Twins 的歌咯。 好，多谢你钱。 你唔好客气。好啦，嗱，今日咧就大雪啦，阿崔博士，有冇啲咩汤水系可以等我哋保暖下嘅咧？ 系啦，大雪冻啦嘛，所以我哋介绍一条驱风散寒茶。 嗯， 一个人量嘅，材料简单，荆芥5克，药材铺买到噶啦，生姜3片，红糖咧适量，譬如你中意甜啲嘅，加多啲咯。你唔中意咁甜嘅，加少啲啦。 咁呢个系咪即系焗嚟饮嘅咧？吓， 系啊，3样嘢就焗水嘅啫。再讲一次啊，荆芥5克。生姜3片，红糖适量，将啲荆芥用滚水攞一攞啊，洗咗啲灰尘。 嗯， 咁用一碗水度就煲啲生姜，煲佢5分钟够噶啦，煲滚咗。 哦，即系生姜就要滚一滚先， 滚一滚先，煲佢5分钟到啦，就熄咗火，然之后就加荆芥同埋红糖，焗佢10分钟左右。 系， 咁上下咧搅匀佢，咁就饮得噶啦。 系，咁样嘅做法其实就系再更加入味啲嗬。 亦都可以焗多一次嘅，一次焗完饮完，再焗多一次。唔好嘥咗啲嘢啊嘛！ 明白。咁个功效咧，个荆芥嘅功效系点噶？ 嗱，荆芥咧，我哋话驱风解表、透疹止痒啊，有时咧皮肤痕都得嘅。 系。 生姜就发汗解表，解表即系解感冒啦吓，温中止呕。红糖就补中缓急、和血行瘀啊。 嗱，加埋晒可以驱风解表、和血行瘀啦。边啲人啱用呢？因为风寒咩冻亲啊，引起啊有啲伤风感冒嘅症状，或者头痛，少少怕冻，咁就啱噶啦。 咦，系咪大人细路都啱啊？ 呢个可以， 即系感冒都得嘅。 冇错啦。 嗯，好啦，有小 tips 系咩咧吓？今日 嗱，头先提过疑病症啊嘛，咁好多呢啲咁嘅病人咧，都会有啲精神焦虑啦，个心入边时时咧都系咧觉得哇惊呢样惊嗰样，忐忑不安嘅。 系 咁啊，情绪又好容易抑郁。所以介绍一款解郁定惊的安神茶，希望可以有助舒缓这些疑病症患者他们的焦虑情绪。 是的，不要疑神疑鬼。 是的。 那这个安神茶有什么材料呢？ 一人量的，包括玫瑰花十粒，又不用一定要十的，八到十、十一粒都可以的。陈皮这一个，即是四分一度。然后珍珠末，药材铺买到的，用一分。再讲一次，玫瑰花十粒八粒。陈皮一角，珍珠末一分。 啊，我想再问一问，陈皮咧都仲系可能有啲人咧唔系好清楚，到底我刮唔刮咗嗰个囊咧？嗬？ 嗱，呢曾经咧有拗叫，亦都有啲谬误嘅。咁大致上嚟讲，我哋可以保留嗰个白色嘅囊嘅，因为有认为刮咗咧反为比较燥， 系 唔刮咧就留翻喺度咧就温和啲嘅。 系咁啊，温和啲好啦，都系。 系啦，系啦，吓。 咁啊，点整咧？吓？ 我哋用滚水咧，将玫瑰花同埋陈皮咧冲一冲，再加入滚水焗佢15分钟，咁然之后滤出嗰啲茶液啊，啲花茶嘅水啊，咁啊冲服珍珠末。每一日咧可以浸焗个玫瑰花同埋陈皮嚟饮服，唔系话次次都加珍珠末。饮完一次，其他剩翻嗰啲仲可以咧加水一路焗佢嚟饮嘅，饮到淡味为止咯。个功效系点嘅咧？玫瑰花就行气解郁、活血止痛。陈皮就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珍珠末安神定惊、除痰解毒。所以夹埋晒就有一种行气解郁、安神定惊嘅功效啦。 嗯，好嘅，唔该晒崔博士吓。下个星期会讲咩咧吓？ 嗱，我哋会根据十问歌佢嘅提纲，咁我哋从寒热开始一路咧论述落去噶啦。 好，哇，好好听啊！呢啲入屋啦，都系应该大家常见嘅一啲嘅病啊，嗬。 系啊，症状。 嗯，好啦，我哋要听阿 Trins 嘅歌，又同你告别啦。下星期二再见吓，拜拜。 好，拜拜。 或美梦未成真，光阴总有些步行。曾为理想不忿，对爱情亦过于上心。让岁月逐年重温，坐在过山车看人生。从高峰一刻不免瞬间下沉，而好风景已留住在我心。一年又过去，小小女人死不去，抹走我泪水。未来万岁，开不开心那需未允许我，让我安睡。再不似傻女，从前微笑似负累，要放手才能走。从无惧脚踏地雷，世间惊险却仍可英勇面对。或告别并无原因，庆幸有些不便至今。当天的我甜蜜或痛心，一年又过去，只是女人死不去，抹走我泪水。未来万岁，开不开心那需你允许我，有我安睡。再不自傻女，从前微笑似负累，要放手才能走下去。从无惧脚踏地雷，世间惊险却仍英勇面对。无数眼泪亦由得他，放低粉沙穿过风沙，留在额上旧创伤，平静结疤，简简单单不算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7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视像方式参与本港一项活动的时候，强调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是多样性，又形容爱国者治港是搞五光十色，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本港选举制度。我们找了学者分析夏宝龙讲话的内容。 后日开始，市民出入所有的食肆和表列处所都要用安心出行。政府昨天就公布了三类指定人士可以获得豁免。我们就着新的安排，亦都是访问了关注团体和业界，了解他们的意见。 有地产发展商成立社企，计划在新界推出第一个私人资助房屋发展计划，给25至45岁首次置业的市民申请。社区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认为，非牟利的社企运作透明，不担心被质疑官商勾结。学者又怎么看呢？一阵听下。 圣诞新年以往都是不少在海外的港人回来香港的旺季，不过疫情之下，检疫酒店的房间供应紧张，有业界说受到 Omicron 变种病毒的影响，检疫期增加了，酒店要加房就更加难了。我们会请来酒店业界讲下具体情况和建议。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引起国际关注，因为两国近年对中亚地缘政治以至贸易等问题都有不同的选择，他们怎样解决分歧会影响中亚甚至全球政治格局。留意云看。